我哋寻日已经预告咗你今日讲咩题目。 哎呀， 系啊，后翼弃兵， 黐沙碎烂。嗱，呢个今日要讲嘅咧，就系喺 M 平台上边好 hit 好 hit 嘅一套美剧啦，叫做咁就叫做后翼弃兵 Queen's Gambit。咁就聽落個名都好古靈精怪嘅，咁但係其實呢如果有睇啦、啊、就知道係講咩㗎，未睇呢我而家解釋少少、就係關於西洋棋嘅一個開局嘅手法。咁、西洋棋我就淨係識嘅啫，即係識捉嘅啫，唔識嘅乜都唔識嘅，即係我知道大概每隻棋點行嘅啫，但係真係好渣。 一捉就要去呢個棄後翼棄兵㗎啦。 唔係呢個 最後， 呢個係一個開局嚟嘅。 開局手法係，即係有好多種開局嘅手法嘅，譬如你嚇、你中意行只卒先啦，定係行只馬先啦，定係點咧？咁都有有一個。 咁你有冇研究過佢呢個後翼嘅棄兵到底係擺出邊只棋先啊？冇研究。 佢係行總之佢嘅陣式咧係咁嘅。 兵先係嘛？ 係兵先，但係咧佢棄兵係咩？係 放棄佢 兵啦，當然 俾人食啦，係嘛？ 咁。預咗俾人食嘅，咁但係其實嗰、因為兵有好多隻噶嘛，前排，咁、其實開邊隻咧就係、開Queen 同埋王，即係王同埋後前面嗰兩隻，前面嗰兩隻兵嘅。咁開完咗之後個棋局出現咗之後咧，就係、喺個皇后個位嗰度咧，就留咗條好大嘅空隙出嚟。咁如果對手開隻士咧，即係開隻 bishop 咧，就會好容易就會食咗你隻皇后噶啦。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好似引人嚟侵略咁樣嘅一個手法咯。咁即係有前冇後啊！即係如果係打仗嚟咁，就我衝咗上前先，我唔理噶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既冒險又有挑釁味道嘅一個開局手法嚟嘅。係咁啊。咁但我就識咁多嘅啫，我真係唔識捉嘅啫，真係麻麻地。 唔係你已經好過我睇完咁耐，我嘗試去查佢、局係點樣開嘅，但係都有啲困難，我覺得去學習。 我細個都玩過嘅，但係就唔係佢哋啲專業㗎啦，所以我其實唔識捉㗎嘛，即係識行就算㗎啦，識食識行就總之打到最後七彩亂曬龍。 咁其實佢難唔難嘅咧？我想問一下李亞力呢、這個，反而係捉呢個西洋棋難唔難咧？ 西洋棋其实所有棋艺咧都系嗰样噶啦，易学难精嘅。原理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你知道每只棋点行啦，知道佢嘅规矩啦，跟住就系尽快去食晒对方或者去食咗佢只王啦。咁咪投降啦。即系如果冇棋行，咁佢就会投降啦。即系如果你喺戏里面睇到嘅就系、佢哋通常唔会捉到最后一兵一卒嘅。咁就係、總之覺得已經冇棋行啦，俾你封鎖曬啦，咁就投降啦，棄權啦，咁就比較有紳士風度嘅一個做法。咁無論係西洋棋啦、中國棋啦，或者係圍棋啦， 我就識鬥手棋嘅啫。 鬥手棋都好難噶。 我就識鬥手棋啫。 我都成日輸噶鬥手棋嚇，咁啊仲有飛行棋啊， 飛行棋啊，飛行棋都難噶， 好難噶，咁所以唔好睇少啊。咁我覺得咧，嗱，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咧真係可以參考呢個模式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有發揮嘅餘地嘅，即係你知啦，中國國粹係除咗圍棋、象棋之外，就係麻雀啊嘛，係嘛？咁我覺得日本已經搶先拍咗噶啦，麻雀少女。 麻雀少女啊， 反而日本拍、有冇排狗少女啊？ 冇嘅， 或者系 百家乐少女啊， 十三张少女啊，斗地主少女啊， 鱼虾蟹少女、 呢就 poker man 啦， 大细少女 吓，玩 poker 系有噶，我可以迟啲。 哦，原来 Pokemon 系讲赌噶，比较超人。 嗱 ，Pokemon 系讲赌嘅 ，Pokemon 人哋系， 佢系 Pokey 啊 ，Pokey 唔好搞错。 系 OK， 咁我。今日咧就未必會討論嗰啲劇情啦，因為我知道好多人想睇啦，或者已經睇咗啦，咁亦都好多評論啊，講大家可以上網睇啦。咁我會講啲背景同埋我對呢套劇嘅睇法嘅。咁首先咧就講翻呢套後翼棄兵先啦，即係你話係咪哇好先進咧？咁就唔係好先進嘅，即係其實同類型嘅啊，我要先講嘅就係佢由小説改編嘅。 系， 咁其实咧，中国都有嘅，譬如好耐之前有一本书叫做《棋王》啦，咁就阿成写嘅，咁呢个系大陆版啦，咁台湾亦都有张系国写嘅《棋王》嘅，咁曾经有一套电影叫真系梁家辉主演嘅，就将两套《棋王》咧，即系中国版《棋王》同台湾版《棋王》咧，就拼埋一齐拍咗一套电影嘅， 咁已經係好耐㗎，唔知八誒，算九幾年嘅、嗯。我調查翻先記得。 我就記得呢咕呢咕新年菜， 嗰、那個都 打麻雀，我就記得打麻雀咋。 但嗰個要加入一個呢、這個咁嘅女主角嘅背景，咁就更加精彩。咁但係即係睇翻阿成奇王嘅電影版咧，其實都會撳覺得嘅，真係好緊張嘅，好緊湊嘅。 嗯， 因為凡捉棋咧都係一個對弈嚟噶，真係比賽嚟噶、 嗯。 有比賽就有輸贏啦，有輸贏就有鬥爭啦、 嗯， 有鬥爭咧就有人性啦。咁所以一路演化出嚟咧，其實好睇。咁亦都唔係淨係得中國有啦，日本記唔記得之前咪有漫畫嘅奇魂嘅？ 嗯， 係嘛？跟住卡通片啦， 係 啦、嗯。文說又有真人版啦，嚟緊。 係 係 啊， 唔係 喎，呢個好似講咗好耐噶咯，係咪啊？ 我唔知係咪講咗好耐，但係即係可能講咗好耐唔同版本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係拍緊一個中好似內地版嘅。咁、 哦、 就係奇雲啦，都係講圍棋嘅。咁咁亦都好多朋友會問啊，呢套戲呢套劇睇完之後未完㗎喎、哦，咁會唔會續集啊？咁亦都難啦，因為呢、嗯原著小說咧就係、是、Water Tiffins 咧就已經去咗噶啦，走咗啦。 一年啦，記唔記得嗰本小說係？ 哦，唔係好記得、 嗯， 因為我冇睇過。咁、 嗯、 佢、嗯啊、我淨係查資料嗰陣見到咧，佢話呢本書出版冇耐咧，佢就死咗啦、 哦啊。哦，不過譬如係咪嗰個叫叮當啊？或者其他其他都繼續陸陸續續落去啊，跟住即係後面嘅人或者製作嗰個公司會繼續去作一啲故仔噶嘛？ 有，如果要睇導演同埋編劇係咪夠膽 咁樣做 啦？因為其實都會出事嘅，即、嗯、係、就是、好似呢個《權力遊戲》咁啦，係嚇，即、啊、係、就是、前面有原著喺度跟嗰陣咧，拍得好地地嘅，最尾未有原著咧，揀作咧就亂曬龍啦。 嗯， 即係間中會出現咁嘅情況，咁所以都要睇下製作單位佢哋或者點咯。 嗯， 咁導演咧就係、是、叫史葛法蘭克啦，咁編劇咧都係史葛法蘭克。 嗯，喂，而家興啲導演自己編翻劇，我驚啲編劇就嚟冇嘢咯。係咪因為佢哋清楚啲啊？完全清楚曬所有細節、啊。 哦，唔係，因為咧其實咧本來咧本書咧就係、是、史葛法蘭克睇到，咁、 嗯、 佢又問下嘅咁。咁、 嗯、 之前咧好似話係有人已經想將呢本小說咧就擺上大電影嘅啦，咁、 嗯、 但係咧小個發人後就後屘不了了之啦嚇件事，咁啊後屘就小個發人見到咧就諗到咧拍一套 Netflix 平台嘅即係電視劇咁咯，咁啊佢唔係淨係佢嘅，仲有一個艾倫史葛都係一個。 喂，但係咧我今日知道你唔好意思啊，我今日咧就知道你講呢套戲嘛，咁所以就睇個資料，佢咧就將個六集係咪六集啊？ 七集 分開。然後咧，佢就分翻行啦。Director 係呢個Frank Scott 啊嘛，係咁跟住咧，佢寫Tally Pay 佢都係寫翻 Frank Scott 嘅、 嗯。 所以我懷疑另外嗰個 Scott 唔係 Alan Scott 啊 ，Scott Alan 啊 ，Alan Scott 啊嚇，我懷疑嗰個唔知係咪電影劇本嗰個作者嚟。 可能原本嗰、那個咯，即係電影嚇、嗯、電影版嗰、那個，可能佢都係 base on 嗰個再改嘅、 嗯， 可能係咁樣啊。 嗯 咁啊！但系咧，就最重要就係原來咧，無論小説版又好，或者電影版好咧，佢哋都係用相同嘅一個棋局顧問啊、 嗯， 叫 Bruce Pandolfini 啊。 嗯， 咁呢、這個佢話咧，佢花咗好多精神俾一啲提供一啲棋局啊，或者細節俾佢哋嘅演員啊，或者係原著小説嗰陣都即係貢獻咗好多好多好多。 係相信咧，製造呢一套嘅劇集嘅時候，一定用咗好多唔同嘅資料搜集啦。咁啊，而家李亞力咧就講咗大概呢套劇嘅周圍嘅嘢，咁一陣間翻嚟就會講你嘅感受啦，係咪啊？你睇完之後 係啊。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看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 要讲天怒地怒，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如果这刻真的为何固执，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落白日，最怕用一生一世你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皮窝不要讲天怒地怒，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我坏了分一半肚饿，疲劳便分一半奈何，感觉想陪你过，亦陪我过如借火。情人尊贵辅助，是否能爱到白头，怎么问我？暂时有你，暂时喜欢是我。 啱啱听过系关智斌嘅《暂定》。首歌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头先咧，李亚力咧介绍俾我哋嘅电影咧，就系讲呢个嘅后翼弃兵，咁啊讲紧周围嘅嘢啦。呢一 part 啦，就系讲你嘅感想咯。 系啦，咁诶讲下先，咁就后翼弃兵呢个名咧，其实都系嗰个棋局顾问咧就提供嘅。咁咧就暗示咗咧女主角嘅身份啦，因为女主角由细就系一个私生女啦，跟住变咗孤儿啦。就算被領養之後咧，都係被養父鄙視啊咁樣，即係由頭到尾佢一個棄子嚟，即係被棄遺棄嘅人嚟嘅。咁所以即係用後翼棄兵啦，咁後屘就成為皇后啦，即係喺奇壇嘅一個皇后啦。咁亦都喺 棄兵咧，仲有個意思嘅，就係佢真係收咗啲兵嘅本來，但係佢全部都唔要嘅， 收完啲兵唔要， 係啊。 佢都唔要嘅， 啲兵自己走埋去嘅， 唔小心收添， 係 啦。咁咯，咁其實不得不讚嘅呢套戲，我睇完之後，當然啦，主演呢、這個Beth 嘅 Anna Taylor-Joy 咧，就真係好犀利啦， 真係好犀利， 即係佢靠對眼去演戲。 我覺得佢之前我都覺得 Emma Stone 已經好犀利嘅， 係佢對眼係嘛？ 但我好怕佢係太大對眼， 係好 大 啊， 但係呢個又係， 但係因為呢個咧，佢用咗60年代嘅化妝 啊，所以再大啲， 佢啲衫又好靚 哦， 咁所以你就會唔理㗎啦， 係啦。 咁同埋咧，我覺得咧，佢有多多少少可能係導演或者佢自己知道呢個問題嘅。其實你又留意一下咧，佢近镜嗰阵咧，佢成日都轻轻耷低头。 嗯， 啊，佢有少少轻轻耷低头，令到嗰个 眼细 啲咧，眼细啲嘅。咁另外要赞嘅咧，梗系第一集出现嘅十三岁英国女性啦，系啊， 好犀利嗰个， 叫 Isla Johnson 啊。 佢其實已經係2018年開始拍劇噶啦，佢唔係新人嚟噶，佢已經有經驗噶啦。咁但係佢可以表達到嗰種厲害嘅地方就是他，就係佢嗰個即係佢嗰種 冷靜， 冷靜 細路仔，直頭唔似 扭嘅細路仔，即係嗰啲又唔同你對抗啦，但又唔會睬你啦，但又唔妥協啦，即係要達到嗰樣嘢咧，就一意孤行啦。你諗下佢偷藥嗰陣幾好笑添啦，其實真係嚟大寶嘅。但係你會覺得係咁嘅喎，佢應該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呢個女童星將來都係應該係非常 好。其實佢阿媽都係咁嘅，都係一意孤行嘅。 係好啦。咁睇完之後咧，我會覺得其實佢同一般嘅英雄片咧，其實都差唔多嘅。都是一個英雌成長記啦，即係唔係英雄啦，英雌啦。咁佢都係由寂寂無名一路變咗全城，或者全世界都認識佢。咁但係咧呢個手法咧，即係佢用咗一個好強烈嘅反差效果去營造呢個英雌成長記。咁包括啲咩嘢咧？第一，爸爸係邊個？話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嚟㗎，由第一集到尾咧都唔知個爸爸係邊個。 话冇乜点样交代噶嘛？长文问 有出现，但系唔听 咩人讲 过， 唔 知 咩 人嚟嘅。总之就一个阿爸，总之一个就系抛弃你嘅阿爸啦。系 嗱，应该佢系已经系即系佢女主角嘅阿妈应该系小三嚟。 哦，唔系、啊，我唔系咁睇。 系咪系分开咗先结婚啊？ 因为佢话已经五年啦，咁样，然后嗰个新嗰个老婆抱出嚟嗰只系 B B 啫。 哦 ，OK， 好。系啊。咁但系我净系睇得到咧，佢应该系佢个爸爸应该都系有啲教养同埋有钱嘅，因为佢阿妈系 PhD 嚟。 佢有个对白嘅，佢阿妈系 come from money and he and she marry 咩 back to money 咁样嘅，但系佢就但系即系佢意思个 money 唔系因为佢系要做富太，即系其实佢系。是有钱人嚟噶啦， 系系啦，咁总之，但系到最后到尾由头到尾，我哋都唔知佢爸爸系边个吓，咁呢个啦，咁另一个第二个特色咧就系、是、两个妈妈啦，佢有一个生母啦，咁啊生母就教佢呢、这个世界只能靠自己嘅啫，由细个已经灌输佢呢个概念，咁所以咧佢好多时候就算入咗呢个孤儿院都好咧，佢都系靠自己嘅大部分时间，咁咧跟住佢被领养咧就系、是、个养母啦，咁养母教佢咩咧？你要摆脱男人嘅操控，啊！呢、這個兩個女人都係影響佢好大好大。 唔係，但係阿養母咧，佢唔係以身作則嘅，佢本來都係嗰就係一個反，係咪嗰啲叫咩反教材、 反面教材？ 係啊， 係啦，佢就所有都係反差嚟咁，你唔覺得佢永遠都係佢要教你 A 嗰陣咧，佢用 B 呢個反面嘅方法去教你噶嘛？係啊，咁啊點樣營造呢個女主角好勁咧？佢俾咗三座大山佢，就係、是、三個男人啦。第一个就是他第一次比赛的一个肯德基的新人冠军啦，新人纪冠军啦，即是那个后来帮他跟他得分那个啦。咁另一个呢就是美国冠军啦，即是戴这个牛仔帽那个啦。 哦，他又咁好彩成日找到啲冠军跟他做朋友嘅。 咁佢只能同啲冠，咁佢咁叻，佢只能同啲冠军斗嘅啫嘛。 啲冠军男人可以唔同佢做朋友噶嘛？ 咁佢靓噶嘛？其实系嗰啲冠军 又系因为 靓女啊，揾到佢做女， 因为佢又系眼大。 系唔系？应该咁讲，其实佢所有朋友都系佢嘅敌人嚟嘅，你唔发觉咩？ 我冇睇啊， 因为同佢捉棋噶嘛，同佢争冠军噶嘛，所有都系佢敌人嚟噶，开头个个都唔中意佢噶。是啊，想打低佢噶，哇！你咁后生咁细个就嚟抢冠军， 要女仔喎、 啊， 俾你打低。 系啊，所以其实佢所有嘅兵都系敌人嚟嘅。咁最后就 收晒佢啲兵啦。 系啦、 啊，哦，就系、是、呢个啦。 苏联嘅世界冠军咧，第三座大山，咁啊部署咗好多集，三次啦，输咗佢。即系其实咧，佢三战咧系输咗两次嘅，最尾一次先赢嘅啫。不过最尾嗰次系比较重要啲咁咧，跟住咧点样反差咧？就系、是、佢一个好缺陷、有充满缺陷嘅生活啦，滥药啦。宇宙啦，吓咁啊，同埋佢就算如果佢得到嘅嘢咧，就你唔俾佢咧，或者佢冇钱咧就偷啦。当然佢会还钱嘅，如果佢记得嗰阵， 系佢会唔记得噶啦， 佢会唔记得嘅。咁同埋咧，佢最爱嘅男人咧，偏偏系基噶啦， 哦， 好好笑啊呢、這个吓。咁、但系亦都系表达到即系即系另一种美咯，即、就、系、是、我觉得系一种惺惺相惜嘅美，即系男主角同女主角之间嘅一种系呢种感情，好微妙的感情吓。咁跟住咧，當然有美好嘅六十年代啦，就每個年代都係美好噶，放心、美好嘅六十年代啦，我哋睇到佢嘅衣着啦，家庭裝修啦，哇，犀利！真係嗰啲咁多花紋嘅牆紙咧，今時今日真係唔得嘅。但係 好靚喎，喺電影感好強、啊。 佢整到好靚啦， 好花樣年華喎、啊，咁嘅鏡 頭。所以咪就係美好嘅六十年代咯，所以令到你睇嗰陣咧會覺得好舒服嘅，同埋啲衫咧其實 佢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一路都係做一啲好核突嘅衫嘅，因為佢個養母俾佢噶嘛，即係買俾佢噶嘛，所以佢啲衫好醜樣嘅，直至去識咗嗰個model之後咧。咁先叫可以改善到少少，唔係，但係嗰陣嗰件衫真係好靚。 咁有冇講話佢養母係刻意整到咁核突俾佢著？ 買即 係買 俾 你嘅啫， 媽媽俾啲女 藝術冇咁靚品味。 開頭買衫係平嘅， 哦， 冇錢。 係 好啦，跟住咧一點好，我覺得好讚賞就係個眼淚咯。即係嗱，佢好得意，佢鋪排咗三次，佢其實好少傷心。呢個女主角咧，三次面臨好大嘅呢個咩啦？第一個就係佢阿親生阿媽死咗啦，跟住我流眼淚啊，跟住咧佢養母死咗，流咗一滴眼淚。跟住咧最後咧佢幫佢教佢企嗰個薛波先生死咗啦，佢翻咗去嗰個地牢之後見到嗰啲嘢之後咧，就喊到肥哩肥嚟。咁我覺得呢個部署咧就是、充分表現編導演三方互相合作，同埋佢哋真係好信任。个剧本先会做到咁样，因为其实冇可能嘅，因为阿妈死咗点会唔喊？ 咁你阿力啊，快速问你一个问题啦，十秒回答。你觉得呢套剧你睇完之后，系咪真系讲到史上最好睇嘅剧咧？ N 字头呢一期最好睇嘅剧。 哦，即系未至于史上嘅，但系呢一期就 是、我未知啊，你后面仲有噶嘛？可能 系啦，咁啊，原来男仔女仔都中意啦。咁啊，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玛加烈医院一名78岁新型肺炎男病人离世，他是深水埗敬福护理院的院友。本港累计107名病人离世。男子本身有长期病患，在8月2日入住明爱医院，其后在8月4日转送到玛加烈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病人治疗期间病情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4:26离世。傑志表示，傑志足球學院有一名學生家長確診新型肺炎，三個訓練班即日起停課4日，傑志中心今日會全面消毒。傑志話，確診家長上個月31日曾經到傑志中心門外接送2名學員，但沒有進入中心範圍。據衛生署所講，該名家長全程有戴上口罩，2名學員病毒檢測結果是初步呈陰性，傳播風險較低。但為安全起見，衛生署建議 A 班、B 班和 E 班停課4日，並會個別聯絡學生和教練接受病毒檢測。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今日下午截止認購。政府發言人話，初步資料顯示，新一批 iBond 認購金額超過389億港元，超額認購近3倍，較2016年上一批 iBond 多73%。認購人數大約46萬，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提高至150億元。iBond 預計在下星期四公布正式認購結果，今個月16日正式發行，17日在聯交所上市。英國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彈，過去一日再多492名確診者死亡，是5月中以來單日最多。英格蘭地區當地星期四起再次封城，首都倫敦大批民眾在封城前夕湧到酒吧和餐廳消遣，當地警方在社交網站呼籲民眾遵守社交距離措施。丹麦早前在水貂养殖场发现一种可以传染人类的变异新型冠状病毒，决定扑杀多达1700万只水貂，以防病毒传播。俄罗斯再多超过19400宗病例，其中5200多宗来自首都俄罗斯。来自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市长宣布中学未来2星期继续遥距上堂，克里姆林宫重申无计划封城。印度再多50210人确诊，累积病例超过836万宗。路透社报道，一款由印度政府资助的新型肺炎疫苗最快在明年2月面世。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28212點，升3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95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5，日元103.82，瑞士法郎0.906，加元1.307，人民幣6.61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11美元，卖出1929.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张若琪，望住波胜嘅面相，你觉得佢似系一个点嘅人呢？ 我觉得佢似一个宅男，一个冇乜交友嘅独独匿喺屋企咁样嘅感觉咯。 Hello， 我是 Angus 张若琪，想知道我揀哪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CIBS Rebroadcast， 他是 Emma， Let's go on air， 他是非洲裔香港人，他的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在第二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的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音乐说，蔡一杰的音乐选择。 怎么天生不自量？好，其实我自己好喜欢啦。张国荣咧，佢话我要唱卡拉 OK 咁样、哦。咁跟住咧就唱咗只《怎麼天生不是女人》，當自己今日火爐好似舞台咁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我是 Sammy 鄭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記得收聽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點至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時刻。 新聞之後回到來繼續敏感時刻，送走了李亞力之後好想問問大人的問題， 是 即其實眨下眼，原來我們戴口罩呢都已經戴了差不多一年了，是 啊， 因為上年11、12月那些時候我們開始要戴了， 現在還未知道 要戴多久， 甚至乎坊間啊，道聽途說有個傳聞就話，哦，可能我哋即係已經個生活模式都已經轉變咗啦，咁口罩可能都已經變成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必須要嘅， 即係以後都要繼續戴咁樣啊， 係啊， 成世咁樣。 當然呢個只不過係人哋嘅坊間上面嘅道聽途說啦， 係 係啦，冇專家咁樣認識即係認證過呢件事，但係亦都未必冇可能嘅，因為到而家未有疫苗。 嗯， 系咪？咁因为之前我听问答人都讲过，疫苗其实基本上你十年、八年等 正常嚟 讲 都真系系啦。咁佢而家今次已经系 好快速噶啦， 光速去制造噶咯。 系啊， 新闻啱啱讲话印度有一款咧，就可能二月最快出年二月咁样。 嗯， 但系系讲紧如果佢中间嗰个研究，即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都系冇冇乱子啊出咗，咁先至系可以系。咁仲有二月佢话可以推出啫，一开始一定唔系我同你打噶，应该系65岁以上啊，或者前线工作人员啦，咁去打啦。咁但系咧，同时即系呢一个新冠咧 ，COVID 咧，佢又还咗某啲人嘅愿望，例如呢个环保少女咧，Greta Thunberg 咧，佢咪成日叫啲人咧唔好即系唔好飞嚟飞去啦，碳排放好犀利啊嘛，我真系觉得佢如愿以偿， 系 即系而家系冇得飞到连即系我哋一个香港品牌啊，一个港龙啊，即系都要消失，十分之唔舍得啊， 系，但系咧话就话好似。表面上的環保多了，但是其實暗砍地的環保，即是用的膠或者用的 廢物，你每天全世界人戴的口罩呢， 是啊，我們買外賣那些膠盒膠兜呢，因為其實有時候已經去到，即是以前我們都可能說買外賣的時候，我嘗試給個兜人哋，等人哋去裝落個兜給我們，但現在因為衛生問題，你就算諗住環保給人哋，人哋都未必會夠膽去擺落你個兜給你，因為那個廚師都要拎住你個兜的嘛，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即係或者對呢個地球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受傷嚟嘅。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大嘅感受啦。 係 第二樣嘢，我覺得親人嗰、那個感受好大啊。 嗯， 會關心同埋多咗緊張咗屋企人嘅健康。我唔知道問大人會唔會， 咁梗係會啦。我真係都叮囑咗我多咗我阿媽，喂，你65歲以上噶咯，你唔好 周圍走啦， 周圍走啦咁樣。 嗯。我媽咧又係好中意周圍走嘅，咁啊成日咧我知佢咧 2蚊巴士啊嘛， 佢未啊未幫佢申請，但係佢 要申請噶， 要加啊！我聽翻 唔係自動噶， 唔係噶，同埋要好似話要經要去一個福利定唔知乜鬼機構 去申請呢個福利， 係啦，申請呢個福利噶。咁、因為我問過阿姨嗰陣時點樣幫我婆搞，我先知。咁啊，但係打個岔，即係佢係一個好中意周圍去嘅人嚟嘅，冇得。飛嚟飛去冇得去旅行，佢已經好唔開心啦。不過唯有香港周圍去，但係佢咧就係、是、有度唔好，就成日好大懵嘅。咁啊，成日可能會唔記得做足一啲嘅安全措施，即係防疫措施啊、洗手嗰啲，又或者因為老人家可能就係好中意慳啊、慳錢啊，成日借啲已經唔用或者用人哋商場嗰啲，揦到隻手爛曬，因為商場嗰啲好傷噶嘛，好傷手噶嘛， 哦、 即係。俾定一啱嗰啲有防護性質嘅，即係潤手啲嘅，佢唔用。 唔係咁，我哋有啲長輩咧，佢哋中意攞人哋牙籤啊。 係啊， 係攞啲紙巾翻去啊，佢哋。即係嗰個年代物資短缺咧，就養成咗一啲咁嘅習慣咯。 係啊，咁啊令到我會即係 check， 直情連呢啲都要 check 住佢，所以關心咗屋企人多咗啦。 嗯， 同朋友嘅聚會亦都覺得好似唔係必然，以前唔係噶嘛， 就唔去啦。 係啦，以前就會、或者直情冇機會約添啊。即係而家大家係直情係會覺得喂出嚟食飯啦。是一件好珍惜，個個都話好啊好啊出嚟。以前你約極佢都唔復你出唔出啊？ 食乜啊？但係而家都係我哋而家食飯係咪四個啊？定六個啊？ 六個 啫嘛， 係啦。但係所以即係就算六個，你以前都未必會約到嘅，因為個個都可能最臨時臨急先話俾你聽佢嚟，或者佢唔答你嚟唔嚟。而家係快復咗佢嚟。 因为个个都是冒住生命危险嚟聚噶嘛， 或者个个都已经珍惜咗见朋友嘅机会啊， 系 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嘅疫情里面，俾我嘅其中一个好大的感受系呢个咯， 系啊，即系其实咧，所以要睇咧边一个堪舆学家准咧，即系你应该睇翻咧佢哋，即系佢哋成年透啊，即系会出一啲即系嗰啲预言书噶嘛，你睇翻边个 夠膽啊，或者係佢一早早我一早已經預測咗咧有一個咁嘅疫症噶啦，咁樣啦，咁嗰個真係準啊。咁啊，不過我哋聽首歌翻嚟一陣間咧，我哋請咗位咧就係、是、相對上比我哋知情嘅人士，因為咧佢哋真係咧就係、是、第一咧，佢即係而家個隔離緊啦，啊，第二咧就係佢就係都知道英國嗰個疫情嗰、那個狀況啦，因為頭先聽新聞啦咁講嘛，佢創咗咩創咗單日新高啊嘛，但係人 死亡 ，但係嗰個啲群眾咧喺呢個星期四所謂嘅 Grand Lockdown 啊，即係封城之前咧，佢哋咧就我既然係咁啦，今日就再大家再出一出嚟啦咁啊。都 lock down 啦，即系不如就再饮多杯。咁其实人哋 grand lock down 其实就系唔想你饮啊嘛。 系啊， 佢都即系总之点啊， 狂欢咗先。 系啊，系啦，唔好晒。 系啦， 最后有几秒都饮埋去咁样。咁就即系呢一位朋友咧，佢就喺英国咧就翻嚟嘅。咁咧就系咧，即系我嘅小女咁样吓。咁一阵佢会同大家咧 share 一下咧，即系佢喺个英国。嘅 見聞啦、 啊，見聞啦、 啊，感受啦、啊，經歷啦、啊， 喺飛機上即係到底喺飛機上應該係點樣？即係如果仲係 咯，包住曬成身膠袋，廁所唔敢去咧，即係有啲説法噶嘛。 咁啊，同埋翻到嚟香港落到機場嘅時候，到底啊嗰個檢疫嘅程序咧係舒服啊，定係艱辛咧？咁一陣間咧可以問一問咧呢個理想小姐啦。 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摸，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到性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暗黑你醒收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牺牲你来教懂我。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光，暗黑你醒守光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想牺牲你爱教懂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相知以东，思之以西，仙女以佛，星星那边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临刻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层次数，今天我来撑 啱啱听过系欣儿嘅《小夜灯》。一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啦！直播室入面除咗敏大人之外咧，仲有莫莉。咁啊，头先我哋一首歌之前都有预告过，我哋邀请咗一个嘅嘉宾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关于呢个疫情啦，面对住一个隔离啦，或者英国入面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头先都讲咗啦，佢系理想小姐，即系我觉得头先一听完我播歌嘅时候都话，即系我觉得好好笑啊！明明阿妈就系嗌自己女做理想小姐。 hello， 莫莉小姐，系理想小姐。 喂，你可唔可以大声啲啊？ 喂，听唔听到啊？ 啊，而家得啦， 清楚 ，OK。 系好啊，理想小姐，你可以讲啦。 系啦，咁你就而家隔离紧啦。 嗯， 系咁啊，即系喺。即本来咧就兴致勃勃都谂住咧就去英国嗰个留学啦、啊、求学啊咁样啦、啊。咁其实咧可唔可以讲讲啦？因为今日咧即英国嗰个疫情咧，即又系去到即二万多宗，好似今日创咗新高啦嘛。咁你就啱啱翻嚟啦，吓、啊、咁你有咩感想咧？同埋你可以讲个情况咧？ 啊，系，其实咧，咁我飞之前咧，同埋我啱啱飞到过去嗰阵咧，疫情都当然就差过香港啦，咁但系都冇而家咁差啦，即系嗰阵时就系讲紧每日3000宗啦。 嗯， 我去到嗰度第一日， 即系你讲你 去到英国嘅时候， 去到伦敦第一日，咁、我喺伦敦读书嘅，咁、我今年第一年啦，咁但系过咗可能两个礼拜之后就。一飆就飆咗去萬幾單，然後跟住之後而家都變咗20000多宗一日啦，所以係即係同我嚟嗰陣係爭好遠，咁都冇人 expect 會突然間升咗咁多咯，係咁所以我其實我去到倫敦咧，都大部分時間都係會留喺室內，都冇乜點出街。 你同埋其他嘅留學生咧，會唔會都係好緊張啊？即係好每一樣嘢都好戴曬口罩，即係防疫措施全部做得足咁樣咧？ 啊，系啊！我去到伦敦我就特别紧张，我觉得我喺我嗰阵时我住宿舍咧，都系唔系好多人喺宿舍入边戴口罩啊，同埋即系唔会好多人好似我咁周围喷 消毒 嘅口罩啊，系咯，唔会消毒咁样，咁我都好小心，我就尽量好少出房咁咯，系啊，同埋喺香港过嚟嗰啲好多都同我一样都好担心啊，我哋每次出街都会即系好紧张啊，就算戴咗口罩都一样咁紧张，因为始终周围身边都会有好多人唔戴口罩，同埋好多人都会冇我哋咁小心嘅，系啊。 系咁，你觉得伦敦而家呢个疫情反弹咧，系咪同即系好多学生，无论系即系外国学生去英国啊，或者系英国自己本土嘅学生就去翻，即系佢会离乡别井去啲大学嗰度啊，咁然后会唔会系因为心情过分兴奋，所以好多 wave party 咧？ 系有可能啊，我觉得绝对系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啦，都可以话系。我其实因为又伦敦啲大学啦，同埋英国好多大学都系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学生过到去嘅，咁就系咯，咁所以风险会好大咯。系咁，我其實我都會自己有啲朋友喺香港過到去，咁就真係好慘啊！就真係確診咗啦。 哦，你個朋友確診咗？ 係啊，我都識幾個人確診咗。 係香港學生嚟㗎。 香港過去嘅係 幾個啊？係三個啊，定係六個咁樣？ 兩三個啊。 哇！都高㗎喎，如果咁講。 咁佢哋點？即係佢哋係喺咩途徑知道自己確診？同埋即係佢哋嗰個 佢哋有冇去玩？ 係佢有冇去玩？ 係啦，定係佢都同你一樣做足曬防疫措施嘅？ 讲真咧，就我都真系有啲朋友就佢哋可能见到其他同学喺度出去玩啊，咁可能佢哋惊自己会，佢哋惊自己冇得玩或者惊自己识唔到人，就有种 fear of missing out， 有 FOMO 啦。咁所以佢有时候佢哋自己都真系忍唔住咁会出咗去玩，同埋即系会少咗戴口罩咯。呢啲人咁就真系好唔好彩，佢哋确诊咯最尾。咁所以其实。 其實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之小心在倫敦，所以我都係啦，所以我在倫敦嗰陣咧，我都真係冇乜去啲 party 啊，冇乜去出去啲 bar 玩啊。 佢哋仲有 party 去嘅咩？ 係啊，佢哋都仲 lockdown 之前咯，係 lockdown 之前佢哋都仲有出去蒲嘅啲人。嗯、 但喺學校唔係話都要隔離咩？ 我想知道蒲邊啊？ 哦，係倫敦啊，真係好多地方蒲，我諗我一晚都講唔曬。 哦，咁啊，阿李 就 陣間問大人係咯，記住曬。 阿李小姐，你有冇啊？ 寫曬啲 point。 我唔係因為媽咪喺度所以講大話，我真係冇啊，我真係冇。我有證人嘅，唔使。唔使担心，唔使担心，系啊， 变咗母女嘅质问过程，而家系明明一个访问。嗱，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唔系学校会话要你哋都隔离 咩？点 解仲可以出堆玩嘅？ 系咯， 咁我学校，我哋其实我哋啲学校就有啲怪嘅，咁当然都有措施，佢哋都有做啲措施，但系就真系太松啦，我觉得，因为嗰啲。因為佢全部嘢都係即係睇你嘅 self discipline 啦。如果真係 touch wood 係啦係啦。如果 touch wood 即係譬如話你隔離嗰間房嗰個人確診咗啦，咁佢就會 send email 叫你 isolate 啦，佢就叫你 isolate， 叫你隔離。 係啦，冇錯，就叫你喺你間房入邊隔離14日。咁但係佢呢個佢唔好似香港咁叫你帶，即係唔會叫你帶手帶咁樣嘅，佢就即係睇你自律噶。咁所以其實都有啲人會唔遵守呢啲。規矩 喂，咁你好無辜咯，即係其實係隔離嗰個去玩，咁跟住你喺度隔離。 係啊係啊，其實我 你即係隔離嗰個令到你隔離喎。 係啊，我都有隔離幾日嘅，我都，但係就好奇怪，因為我嗰層就有一個人確診咗啦，我個 dorm 好唔好彩咁，咁我梗係好驚啦，咁我即刻去超市買曬嘢，然後跟住就匿喺間房度，然後跟住嗰晚學校就 send 咗 email 叫我哋，就叫我同我啲鄰居。即係我嗰層嗰啲同學一起隔離啦，但係隔咗三四日之後，學校就突然間 send email 同我哋講話，我哋唔使再隔離咯。 點解？ 點解啊？ 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冇其他人確診，得一個人確診，同埋嗰個人已經 contain 咗喺佢自己間房度。 嚇、啊！但係有潛伏期噶嘛？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咯。咁、但係即係我見佢，咁但係嗰日我就嗰日我見佢放我哋走啦，咁我都真係好小心，咁我就去咗一個朋友嘅屋企就住咗，就住咗。 人哋俾你走就 係啦，就係、是、我哋好好彩啦，有個喺倫敦嘅朋友，咁佢好好佢就收留咗我幾個禮拜。 我喺疫症嘅時候收留你真係好 好啊！係啊， 好偉大啊！ 好 偉大啊！ 不過好彩我都冇事嘅，因為我都係 make sure 咗我，即係我都 make sure， 因為佢都知道我好乖，我都。我赞自己乖好奇怪喎， 唔紧要啊，我都成日系咁嘅。 跟住问大人之后就会问你啊，咁你之后仲有冇出街啊？你喺人哋屋企冇乖啊？你做过啲乜嘢啊？又质问 嘅。系，但仲有一个问题啊，即系嗱，你哋学校有人确诊啊嘛，所以你要隔离啊嘛。咁学校有冇派一啲即系 防疫嘅注意事项、啊、 防疫嘅嘢俾你啊？又或者佢会唔会叫你去验一验即系或者系做嗰啲咩心喉啊嗰啲测试 啊？我学校。咧佢都算系咁啦，咁佢哋都有 send Uber Eats voucher， 即 Uber Eats 嘅 coupon 俾我哋嘅，咁就因为大部分人都要 quarantine 隔离至少两个礼拜，咁所以佢都 send 咗成2000几蚊啦，2000几港纸，即系200几磅嘅 Uber Eats coupon。 咦，咁成2000蚊噶咯？ 系啊，咁即系都好足够噶啦，系啊，咁我哋就即系都隔离得。唔算太差，因為即係講真，有啲大學就情係唔會幫你準備呢啲嘢咯。 即係 coupon 都，你都幾師奶喎，咁細個咁中意 coupon， 都幾似阿婆啊你。 冇任何人係唔中意 嘅。倫敦嗌外賣真係好貴嘅，倫敦本身已經唔平嘅啦。 啊，咁啊係，係喂，咁你嚇係，咁不如咁啦，嗱，我哋聽首歌翻嚟咧，再睇一睇咧，即係 好多嘢講， 好多嘢講啊！ 好啦，咁我哋一首歌一個新聞之後，再搏你出嚟同你。 咁你諗定有咩講？ 如果你新聞之後收線就拜拜，唔打俾。拜拜。

好啦，一个新闻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请咗阿问大人个女女啦，理想小姐上嚟就同我哋倾偈喺电话入面。咁啊，分享咧喺英国嗰度啦，即系本来要留学嘅，咁、但系一去到嗰边嘅时候，疫情突然间咧就急速下滑，就越嚟越差。咁 疫情系咪下滑，疫情上升？ 疫情上升，越嚟越差。 但系就情况就每况愈下啦。 系啦，情况越况愈下。咁咧，跟住喺学校入面咧，又冇隔离啦，但系原来啲学生仲可以去 party 啦，因为喺呢、這个封城之前，佢哋仲会继续去狂欢嘅喎。咁之后啦，虽然学校都会俾咗一啲食物券佢哋啦，等佢哋可以嗌外卖啊咁样啦。咁之后仲有好多故仔发生嘅，我哋请翻阿李常小姐出嚟先。Hello，Hello，Hello，Hello。 喂，你系咪后边开咗个收音机咁样啊？ 冇啊。 哦，我听到有少少 feedback 嘅。 系，我都听到有回音。 哦，系啊。 系唔紧要，正常噶，唔使惊。 我唔系网上听紧咁样啊，你。 我唔系啊，我删咗啊。 哦，删咗就 OK 啦， 冇问题嘅。系好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头先就讲到咧，就话佢有啲嘅食物券俾你嗌外卖啦，系啦。咁啊，亦都去咗朋友嘅屋企啦。咁我想问下啦，咁啊，你系之后系点样嗰边仲有啲乜嘢特别嘅事情发生咧？ 我自己咧，我就減少咗出街好多咯。我除咗去買餸啊，或者去公園行下，咁我都冇乜點出街咯。我喺我朋友住嗰陣，係啊，咁如果真係要見朋友嘅，咁我會非常之小心啦，會全程戴住口罩，同埋盡量唔好食飯，同埋都盡量唔好長期逗留喺同一個地方啦，係啊。係啊，咁不過我都同時間我都明白，即係其他學生、其他同學仔可能佢哋都想識到朋友，同埋佢哋啊咁辛苦嚟到倫敦，咁梗係出去玩下啦。即係嚟到倫敦， 哇 喺屋企，係咯係咯，即係講你嘅心態係咁。咁我都完全明白嘅。咁但係講真嗰句就大家都應該小心啲。 好啊，咁你係幾時決定要翻嚟香港嘅咧？ 翻嚟香港，其實佢宣布封城之前，我都已經諗緊翻香港，但係我就諗緊十一月，大概十一月中翻香港啦嗰陣時。 咁係比你本來嘅預算係早咗幾多咧？即係一般嚟講，係咪應該係十二月啊翻嚟？ 一般嚟講，即係應該十二月中飛翻嚟就聖誕假嘅。咁但係其實我今年我就預咗，我本來係預咗聖誕唔翻嚟，因為我之前就唔想檢疫，我唔想翻到嚟要隔離啊嘛，咁所以我之前我就諗住喺英國嗰邊過聖誕，但係而家英國嗰邊實在太差啦，咁我就幾個禮拜之前已經諗住十一月中翻嚟，咁就早啲隔離，跟住早啲翻嚟過聖誕啦。但係而家佢宣布咗封城之後，我就即刻改機票，就即刻改到十一月頭翻嚟嘅，係啊。 我打個岔，我想問一下咧，咁最後尾你去到學校嘅時候，係咪一堂都冇上過，定係去到都係上視像？ 好可惜就就冇翻過學校上。是啊，上 face to face 嘅課堂咯。我本來係有嘅，咁但係因為我見到疫情實在太差，咁我都問咗老師可唔可以 online 上住先。係啊，咁我最尾我都有入過校舍，都有望一眼，咁所以條氣係都 順啲嘅， 係條氣順啲嘅，即係唔會話咁辛苦嚟到倫敦冇入過校，同埋都有喺門口打卡嘅，所以係 OK。 山長水遠過去，仲要冒住一個咁大嘅 仲有父母俾咗幾多學費啊？飛機 係咯係咯 ，at least 打到個卡啦，咁唔緊要啦。 仲有你申請個 visa 嘅時候幾辛苦？ 仲有個重點，佢有同 visa 係 幾辛苦。 仲有重點，佢就見到 Uncle Roger 嗰個 KO， 我見到出名嘅 Uncle Roger 啊，鼎鼎大名 Uncle Roger， 同埋同我影咗幅相添。 係，仲上咗 Instagram 啊嘛，係咪？ 係咧， 上咗 Facebook， 跟住好多 like 咯。 哇！哦，有幾多 like 啊？ 四萬幾個。 哇！就係憑同阿 Uncle Roger 合照。 咁 解釋翻先 ，Uncle Roger 係一個喺英國嘅，應該係華裔嘅 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嚟嘅，佢就。就点讲啊？最叻就系帮一啲飲食嘅铺头啊，一啲餐车啊喺度搞笑咁样咯。咁喂，咁我又想即系我谂 讲翻安排你翻嚟啦。 啲听众咧都有私信俾我哋啊，佢想知道譬如你安排翻嚟，即系而家其实系未话要上机之前有一个 COVID 啦，即係呢個新冠嘅測試嘅陰性 report， 你先可以上飛機。咁你嗰度應該係點樣？即係我諗有啲朋友都想知道一啲資料啊， 係咪英國測咗先啊？ 哦，冇係啦。咁其實咧就係要喺兩邊都要測嘅，咁就要英國測一次啦，跟住翻到嚟香港都要測一次嘅。係咁，英國嗰邊咧咁就要起飛之前72小時有一個陰性嘅結果啦。係咁，本來就係、是。本来他就说 NHS 即是那边政府英国政府那个测试他是说不批准的，即是他说不用得的，这个是。 啊、那即是香港哪里才用得 的？那时候有新闻 私家诊所的。 有新闻不是说国泰说有些、测试不可以接受的嘛、啊、他可能就是政府医院的测试他不接受。 是啦是啦是啦、啊、其实政府那个呢他就是他一是他会叫你去。即佢一系会帮你做啦，佢有个 center， 跟住之后帮你做检测啦，或者佢系会寄，直情会就咁寄个棉花棒俾你，跟住你自己 send 个样本俾佢咯。咁、 嗯、 但系你呢啲通常嗰啲人都有可能自己做错，因为佢都唔系。佢都唔係專業嘅醫護人員， 即 係 唔識撩撩個鼻， 係咯，要即係你撩喉嚨同埋撩個鼻，都有時候都撩得唔啱噶嘛，可以。 我想問下李常小姐，你去做測試嘅時候有冇好緊張嘅情況咧？一定好驚，喂！我又買曬機票。 哦，系，咁其實我即係我都建議大家預時間，而即係預得好充足啦。因為有個 case 係直情有啲人佢哋趕唔切，即係佢哋係趕唔切攞到，就趕唔切攞到結果，然後跟住結果成班機 delay 咗咯。 係成唔係唔係，係咁佢哋飛到，但係成 最尾飛到係啦，成班機 delay 咗， 全部人等佢嗰個結果。 全部人等嗰班人咯，唔係得一個人攞唔到，係幾個人，因為佢哋做咗而家機場新出嗰個測試啊嘛。 嗯， 咁、 哦、 係啦， 你而家 係 講 機場， 哦、你講下機場嗰個測試，因為好多、啊、我諗好多香港人啲仔子女都 係可靠嘅，大家唔使擔心呢、這個測試好可靠嘅。咁但係我就建議大家預翻時間就充足啲啦，因為如果你朝早飛，咁我就建議大家可能飛之前嗰晚就去到去機場就做五點幾六點幾做咗呢個測試啦，係、因為真係會少啲人咯，同埋如果你第二朝早去，有可能好多人，咁所以都可能要等好耐，咁我就飛之前嗰晚都有去做呢、這個。測試嘅，咁就好快有結果啦，就個半鐘之後就已經收到 email 噶啦。 嗯，我收 email 嘅， 係收 email 嘅，係冇錯。 拎住個 email 去咁樣， 拎住個 email， 跟住佢應該會有個地方，有個地方叫你攞，就收 email 同佢講你個 result 出咗嚟啦。咁然後跟住你要翻入去機場，跟住有個地方會俾你 collect 翻。嗰兩 你可唔可以盡量講中文啊？你 哦、，sorry， 你同埋 唔好意思，我睇英國太耐。 唔緊要， 係啦，咁就攞翻嗰兩張紙咯，喺機場你攞翻係要攞，佢會有幾張紙俾你嘅，咁嗰幾張紙你遲啲你就你。喺 check in counter 嗰度，喺柜台嗰度，你就俾佢睇咁就得噶啦。 即系 check in 嘅时候，去柜位登机之前咧、就要有晒咁多种准备噶。 咁即系佢会睇你身份证啊，即系点讲？即系航空公司会 check 你身份证啦，你有冇嗰、那个即系 negative， 即系点个叫负咩啊？阴性嘅结果吓，咁啊，同埋睇下你有冇 book 到香港嘅酒店、 啊。系啊，冇错。咁其实大家要记住有三样嘢啦。咁第一就系你嘅测试结果啦。陰性嘅測試結果，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呢個測試診所嘅唔好意思，我真係中文唔識講，叫 accreditation， 即係佢想睇你間嘢係咪可靠嘅。 嗯，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做翻機場嗰個測試，咁佢其實會俾個信封你，跟住個信封入邊已經會有曬呢啲嘢，咁所以都唔使太擔心。係、哦、啊，咁跟住第三樣嘢就係要翻個酒店嘅。嘅 證明 啦，係啦，酒店嘅預約證明啦， 攞曬咁多唔同嘅證明或者啲嘅證書啦，跟住就可以順利登機啦。不過一定咧，好多人都會喺度研究就係、是，喂，我使唔使真係笠曬膠袋，成身都係膠袋㗎、甚至乎咧，我哋有聽眾咧已經都即刻想問阿李翔小姐就係話啊，可唔可以講下搭飛機嘅情況係點咧？同埋而家隔離呢個酒店嘅情況又係點咧？ 仲有係翻到香港機場嗰、那個做個檢疫係點咧？係 啦，一首歌時間。我而家俾你谂下，组织下，俾你 谂下啲 Chinese 点讲好唔好 ？OK， 好啊，一首歌之后翻嚟继续同你倾偈。 好啊，唔该晒。 我再次任谁亦能尽力未寻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未梦就望望吧。 快跟我 让别人上年大事就来转发吧，上命唔怕聚集来听一听分话，未暴露就暴露，我心里那份释怀，当中的小知音想知识化，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我们女神啊，再次能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你梦炸落落看吧，我跟我脑袋先来，只为独乐而活娱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我心里那阴影吧，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我就属我的也只得你吧，不管镜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再吹喇叭。I gotta keep man， 请关注我好吗 ？You gotta keep man， 请点赞跟对话。You gotta keep man，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想你听我的见解，时间几多过 ？Keep man， 找下杂牌专家。Who got the key man， 喂喂有百种方法，想保证到我的见解对精神要怎考察。 他名字叫安俊豪，刚刚听过的就是 key man。我哋继续咧，请翻李想小姐出嚟先。 Hello， 系我哋继续倾偈。头先就讲到揸住晒所有嘅证件啊，或者证明文件之后咧，终于都可以准备登机啦。你准备咗啲乜嘢登机咧？系咪真系全部胶袋笠晒上身？ 太空人 咁，厕所唔敢去，水 系啊！大家飞之前咧，记住要下载翻呢个居安抗疫呢个应用程式啊。是要 download 翻啦，同埋就要做翻呢个健康申报表咯，飞之前。 嗯。咁就是香港嘅 app。 系啊，香港嘅，冇错，就系香港嘅检疫嘅 app 嘅应用程式嚟嘅，系。同埋个申报表都系。 你识用应用程式喎，中 文。系啊系啊，而家尽量少啲用翻英文啊嘛。 俾说话你听，问大人。 我真系好乖噶。 系啊系啊。好，咁仲有咧？ 系。 有咩要留意啊？ 系啦。 系咁，另外就讲翻嗰啲粒胶袋啊，粒雨褸嗰啲啊，咁我自己都有穿住件雨褸嘅，咁就係聽咗敏大人嘅 建議 嘅 忠告 叮囑之下，係啦係啦，就聽咗佢嘅忠告，咁我就自己打翻件雨褸，同埋又戴嗰啲 嗰啲嗰塊膠，嗰塊膠叫咩？嗰塊 面罩咁啊， 係嗰塊面罩，係嗰塊膠嘅面罩。 你嗰邊賣定係問大人寄俾你？ 我係去倫敦之前已經 pack 咗嘅啦，係、帶咗過去嘅啦，係、不過嗰邊都有得賣嘅，嗰邊所以唔使太擔心，係、啊。咁我就咁樣上咗機啦。不過我都好多人就冇好似我咁著雨褸嘅，就咁戴口罩咁都 OK 嘅。我應該 OK， 因為其實飛機上面咧，我個班機好似得93個人，都唔算。 93個人你都知啊？ 係三係因為 你數㗎？ 我唔係， 佢企起身做數。 因為我翻到香港之後等緊嗰陣，我就行咗去前面個 counter 度問我有幾耐之後先等到結果。咁然後跟住我問嗰個職員嗰陣，我見到後面個白板寫住93個人。 哦，咁一班機93個人真係比較少喎。 係咁係比平時少，咁但係93個人，即係而家喺疫情嚟講已經算多咯。 即 係比起其他班，因為琴日嗰班其實我琴日飛翻嚟嘅，咁我琴日嗰班都已經係多過之前好多嘅，因為嗰啲人都係見到即係而家英國封城之後即刻走噶啦，係。 咁喺飛機上面會唔會好靜啊？個個都唔敢出聲，個個都好似好戒備狀態。 有個 BB 咯。 个 B B 唔系戒备状态， 个 B B 唔识啫， 个 B B 唔识嘅，咁其他人都好静啊，同埋有啲人我听讲有啲人直情唔食饭唔去厕所咁样，不过我就觉得咁样太困难啦，所以小心啲咯，去厕所之前记住消毒好晒所有嘢咯，即系都应该冇乜问题嘅，系啦，同埋食饭嗰阵小心啲就得噶啦。 哦，喂，咁啊，讲到即系 落机啦， 系啦，即系我一直个心喺度揦住，几时个机到咧？几时个机到咧？咁样，哇，落机之后又系另外一个旅程喎，有一连串嘅挑战。 系啦，系啦，咁嗱，咁。這個 講得清楚一點，很多人想知道 的，講得清楚一點。 OK， 好，沒問題。那你落了機其實就有就有兩要給兩個樣本的，你兩個退役樣本的 兩個啊？ 是啊，咁第二個係想即係、就是、想 check 翻你第一個係咪真係有效嘅咯？係、啊，佢係咁樣嘅。咁、其實你攞兩次口水嘅啫，唔使咁驚。係啦、啊，咁其實啲指示都好清晰嘅。不過講真，就因為落機嗰陣好多人，所以即係一開頭都覺得有啲混亂。但係啲職員都真係都已經安排，即係都安排得 OK 嘅，都算 OK、不過就要等好耐咯。講真嗰句，咁所以我由落、我由到了香港，啱啱落機，即係朝早七點鐘啦。到我做曬呢兩個測試之後，都已經九點噶啦。 嗯，你兩個鐘，你講九點係即係 九點，朝早九點， 朝早九點， 即係我排隊啊、check gear 啊，同埋跟住之後 跟住你等咗幾耐先有結果咧？有結果先俾你走噶嘛？ 係啦，咁我就朝早九點。就喺嗰個等候區都等到成夜晚八點嘅，就等咗11個鐘，係啊。咁同埋另外咧，大家 有冇 WiFi？ 有冇 WiFi？ 有 WiFi， 大家我okay， 我有幾樣嘢要講。首先係有 WiFi 嘅，咁最好帶電腦同埋帶 iPad 去睇 Netflix 啦。同埋記住帶啲 就係睇 Queen's Gambit 啦。 係啦係啦，好好睇啊！同埋要帶啲零食啦，因為機場佢淨係會供應一啲三文治同埋啲水同埋啲 Oreo 俾你嘅啫。咁佢咁如果你唔啱食嘅話咧。就 又冇得出去買啦， 係啦，同埋另外冇熱食嘅，同埋嗰個冇熱水嘅，咁所以唔可以淥杯麵嘅，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要記住呢啲你所有需要，即係你嗰十幾個鐘所需要嘅嘢啦，即係你喺等候區所需要嘅嘢，一定要擺曬喺 hand carry 嘅行李入邊啦，咁、就唔可以，係啊，唔可以就唔可以寄倉，因為你寄倉嘅行李係要你離開機場嗰陣先可以攞嘅，所以等完之後先可以攞寄倉 嘅。咁你係落完機之後咧，你直接就去博覽館先做任何檢疫，定喺機場已經做咗一轉先啊？ 喺機場入，其實我哋就冇去博覽館嘅，但係去咗機場嘅 Terminal 2嗰度就做檢疫，同埋喺嗰度等咯。係啊， 同埋要帶多件褸啦，嗰度凍 啊。係啊，係嗰度凍啊，係同埋嗰度佢個。就每人有張台同埋有張凳嘅，咁就好似 DSC 嗰啲考試咁啊，係咯係咯，真係好似我見到都嚇咗一下，哇！ 又考 一落機就考試啦， 係啊係啊，不過都隔得好開嘅，同埋即係個個都好小心，同埋都好靜嗰度，因為即係個個都想瞓覺咁。啊，我見到有人直情佢搭咗個營喺度咯。 哇！ 系啊， 即系佢有备而先 啊。系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太重啦，但系当然如果你唔介意都可以带去，咁就瞓得舒服少少，或者带个睡袋去咯。 哦，咁剩翻短短几分钟啦，想问一下咁啊，检疫完之后啦，顺利过晒关啦，点样再去隔离嘅酒店咧？ 系，同埋你班机有冇确诊咧？有冇咁输入个案咧？ 系咪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咧？ 好似冇，因为我最尾都走得啦，咁就真系 OK 啦，咁啊真系阴性啦个结果。咁啊，系，同埋提翻大家就系，如果你班机系朝早十二点，中午十二点之前到，咁你就即日有结果咯，但系就要等十八至十二个钟。但系如果你系中午之后到嘅，如果你班机系中午之后到，咁你就要过夜喺机场指定嗰间酒店过夜等结果。 哦， 系啊，系啊，咁 自己俾钱嘅机场间酒店。 我唔系好肯定系咪自己俾钱。 好贵喎， 应该唔系，应该唔系好清晰，唔敢讲。 系啊，唔系好清楚。咁我自己都系即日走嘅。咁点样去隔离嗰间酒店咧？咁好就系其实可以安排屋企人接送嘅，或者你自己过去都得，但系就要尽快咯。 但系就唔可以。 但系要系阴性结果你先。 系阴性结果先可以走。如果你唔系阴性咁啊，即系唔好彩，咁就冇得咁噶啦。 哦，咁啊，你想？小姐，你今次嘅英国嘅留学之旅，你觉得理唔理想咧？ 理唔理想？咁就当然冇预期中咁好啦。我都有识到朋友嘅，咁但系即系但系即系每次出街都好紧张，咁平时系唔会咁嘅，咁所以我都好，即系我都。 学到好多嘢啦， 好开心啊！系翻到嚟啊，真系放心好多，同埋真系妈咪、爹哋、妈咪都冇咁担心。 Thank you 你啦，李想小姐，希望你下年可以过去读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在北京的行程，今日先后同多名部委官员见面，听日早上有机会获领导人接见。林郑月娥早上先同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会面，下午向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香港的抗疫工作。另外，林郑月娥晚上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会面，佢听日完成在北京最后一日的行程之后，晚上将会转到广州，星期六晚上回港。港台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查册被捕，警方指佢涉嫌作虚假陈述。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要求港台管方介入协助蔡玉玲，认为是应有之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传媒查册作为新闻报道符合公众利益，并非起底行为。721期间出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的尤乃强，现时是新界北总区刑事部警司，他没有回应案件由新界北重案组处理是否有角色冲突。香港电台管理层下午就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和部分员工会面。据了解，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在会上解释，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只有公务员获得法律支援，但蔡玉玲属服务提供者的合约形式聘用，并非公务员，难以提供法律支援。官方会向相关部门了解港台是否可以豁免，但难以保证能否在蔡玉玲下星期二提堂之前获具体回复。消息指，广播处长梁家荣在会上表示，港台属政府部门，受到公务员事务规例约束，面对很多不同关卡，但强调蔡玉玲属港台员工，为港台服务，会尽可能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新一批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今日下午截止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新一批 iBond 认购金额超过389亿港元，超额认购近三倍，较2016年上一批 iBond 多 73%， 认购人数约46万，预计最终发行额将会提高至150亿元。iBond 预计在下星期四公布正式认购结果，今个月16号正式发行，17号在联交所上市。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416点，升5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6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3.83，瑞士法郎0.908，加元1.305，人民币6.6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95美元，卖出1944.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选 唱片谱 咩嚟㗎？ 如若世间即刻竟然没唱片谱，如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唱片谱式微不是今时今日的事啦， DJ 今次的作品就是用唱片谱去比喻爱情，经营中一定有困难的，但最重要就是找到同信念的同路人。作曲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 DJ David and Tony， 监制 Howin 阿添关黎心。 靠色带于这里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来到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讲讲下灵异嘢，突然有人鬼拍后尾枕。 如果我真的遇到这些事的话，我想我会是找藉口叫大家落车或者叫大家走了先说。 我也是，我绝对不会在一来夜晚，我通常是第二嫁了人。第二嫁了人，然后我再说。 第二嫁了人。 嫁了人。 是啊，我第二嫁了人。嫁了人。 嫁了人。嫁了人。是啦。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沉上线，认真做。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 好啦，今日朋友圈请嚟又系咩猪林欣彤。 Hello， 大家好啊。 Hello， 呢个疫情期间咧，好耐冇见你啦。 系啊， 系啦，知道你喺疫情里面都做咗好多嘢啊，做咗几个音乐会啦。 两个咯， 系啦，同埋有个电视台嘅，算唔算叫音乐节目啦？ 嗯，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好羡慕你。 点解啊？ 你手得咁快？ 我唔快啦， 吓唔系啩？ 真系唔快，我系减得好慢，但系咧，亦都系冇咁容易反弹嘅。 哦， 我一直都跟营养师，我都跟咗7个月啦。 系啊，7个月咁耐噶？ 系啊，好耐噶啦。 系啊，但系系咪真系跟营养师嘅话，就唔使做运动先？ 我有做运动，照做。即系虽然营养师冇叫我咁做， 嗯， 但系我有照做嘅。 咁唔怪之你瘦得咁快啦。 唔快啦。 我点解羡慕你就系呢个疫情里面啦，我肥咗至少10几磅啊。 好多人都肥咗，因为咧又开始研究煮嘢食又剩咁样啦，又唔喐咁啊嘛。 系啊，跟住我又好努力自我减啦，我好似 最高峰試過減翻六磅嘅，五至六磅，跟住又反彈肥翻。 唔好太 extreme 咯，如即系你系节食啊嘛， 系啊，我好想用最快的方法嘛。 你点样节食法先？例如 嗱，例如咧就系有人介绍就教我就我哋试下八个钟啦，即系食嘢食八个钟。其中一餐我系会如果系好 heavy 嘅，我知道其实餐餐都系，但系另一餐咧我会逼自己就系食可能麦馒头啊，因为我唔可以冇淀粉质落肚、啊。 我都唔得，我嘅营养师咧有一道好就系佢俾我食得好均衡嘅。系咁就乜都有啲，即系唔会话要戒咗买一样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戒咗买一样嘢其实系好唔健康，同埋你系咪戒一世咧？打算即系你一食翻就会反弹噶，咁所以我唔会戒咗一样嘢去咯。 系咁，你开头跟营养师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即系忍唔到口啊？又或者都系觉得诶唔接受唔到啊嗰啲噶？ 我反而初咧，我系 enjoy 嘅，因为好似有啲新鲜感，即系喺度。佢俾咗本小冊子我咧，裡面有啲咩話俾我聽係食得嘅，又或者佢亦都有講有啲咩食得嘅， 係任食定係都係食少少？ 唔 係 任食，有份量計嘅，要計住嘅。我都幾得意，好似執藥咁樣咯，每一日即係諗下啊，咁諗下聽日食咩先咁樣。咁同埋都多嘢食得嘅。我係一個超級麵包控，你唔俾麵包我咧，我真係冇咗生命咁。 如果飯同麵包二揀一， 我兩都要， 同我一樣。係 咯，咁呢啲全部都食得嘅，但係當然唔係種種麵包都食得啦。 嗯。 连瘦叉烧都食得噶， 系 系啊， 系啦、啊。我另外都想问一下营养师配俾你嘅嘢食会唔会全部都系好难食？因为成日都系噶嘛，你减肥食都好难吃， 绝对唔会。佢成日叫我哋食好嘢， 系 系啊，即系佢都会话啊，如果你要煎只蛋咁，你去买啲日本鸡蛋咯。即系总之要对自己好嘅， 煎蛋都得， 系得噶。 我食咗佢只能够烚蛋嘅啫。 睇下你嗰个油嘅份量放喺边咯。即系譬如佢要我呢一餐里面。只可以吃一茶匙油嘅，咁你睇下个油放喺菜度啊，定系放喺只煎蛋度咁 样？好惨！如果放咗喺煎蛋度，成日就冇咗。 咁又唔系唔系，一日唔止系一茶匙嘅，系啊，咁都 OK 嘅。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其中一样就系你唔可以太心急， 系 即系如果你谂住做运动加埋节食系一个月可以减到十磅嘅，咁你就。即係好多嘢你都會唔明白，因為你覺得搣唔到 target， 一個月十磅其實太誇張啦。 係， 我聽聞過其實最健康落磅啦，可能一個月係兩三磅咯。係，同埋可能冇咁容易反彈添，因為你個身體會適應到。同埋咧，如果你一下子減太多咧，你減嘅未必淨係脂肪咯，可能係水分或者係肌肉。 時計累了，時計壞了。是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 嗱好啦，咁啊除咗呢个疫情入面啦，即系我觉得你最成功嗰样嘢就系你可以俾大家睇到你喺短短嘅时间里面，亦都好健康地可以去修身成功啦。呢样我相信疫情里面系好多所有嘅人都系希望做到嘅嘢嚟嘅。但系另外咧，就系其实疫情里面亦都有好多时间都可以令到自己自我增值啊。喺呢个疫情里面，你都会唔会都有好多时间去俾自己静下，或者俾自己去谂一啲嘢咧？ 都会嘅，即系我都有检讨自己。例如陪家人多了这点我是开心的。因为有时候工作一忙呢，可能回不到家吃饭，可能整个礼拜才见到一两次家人。但现在疫症这样呢，因为工作少了很多，但我就整日都可以回家吃饭，就见多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即以前做事呢可能隔得耐没回去呢，就会望真啲爹哋妈咪咧，好似佢哋好似又大咗少少，老咗少少，嗰个感觉系令我好惊噶。 系 咁，但系呢段时间我成日都黐住佢哋，我就觉得好幸福咯。 啊、 我哋一家四口啱啱好，加埋我细佬咁样， 就可以打牌啦。 系， 跟住个过程好开心嘅。我爸妈系超投入嘅， 系。 咁你哋好投入， 输多赢多。 我唔好意思，我唔知点解我赢多。我明明冇我老豆咁劲嘅，即系我爸会记人哋啊，或者会数人哋牌， 即系专业 鼓励系啦，鼓励要乜啊嗰啲，我就系顾到我自己啦。I'm sorry。 个疫情你都会有啲得着，就系陪屋企人多咗啦、 嗯。 但系咧，即系你谂下谂下嘅时候，呢段时间会唔会有啲嘢都系你自己增值咗？ 呢段时间啊，睇多咗啲书咁样咯。 嗯， 亦都成日练歌咯。 嗯， 系啊，咁呢个系一定要嘅，作为一个歌手， 系随时都要有呢个备战状态。 啊，同埋做运动多咗，真系令我培养到我想做运动嘅心情啦。好似系我以前咧，其实系一个憎做运动嘅人嚟。 我都系、哦， 我真系好憎啊！ 我唔系以前啊，我呢一世到而家都系。 我而家冇咁憎啦，反而有时好想添。 系 我以前系憎到咧，千祈唔好叫我喐一喐，我就觉得好辛苦咁样啦、嗯。跑又跑唔到啊，最憎就 系 跑步。 系 因为以前 又闷， 系啦，又辛苦， 系咯。嗯、 但系而家我觉得几 enjoy， 系 系啊，唔知点解释咧，可能系。我都要多谢我肥咗嘅， 系， 即因为我肥咗，我先会 pick up 呢一样嘢，就系、是，唔得啦，我死死地系去做运动啦，辛苦都挨啦，咁样， 系， 咁但系慢慢慢慢咧，可能做运动之后，可能令我身体好咗，亦、 嗯、 都心情好咗，咁就自自然然会几中意啦，同埋咧，好似系，即系有阵时我会谂啊，你如果已经工作少啦，最近。仲喺屋企，净系识得摊嚟摊去玩啊，食屙瞓咁样。 喂，呢个系最好嘅人生嚟嘅。 系啊，但系唔得啊，我就接受唔到。我觉得我哇，我做紧乜嘢？系即系， 但系呢个最完美嘅人生嚟噶、 啊。但系咧，做运动就令我觉得，我嗰日有翻啲价值，起码我为我嘅健康付出过， 系， 亦都锻炼过我嘅意志力，因为我觉得做运动系锻炼意志力嘅。 咁、嗯、除咗呢一个之外，喺生活上，林欣彤，你有冇啲嘢你系？原来一直你都好想做，但系会唔会有啲嘢你到而家你谂翻起，原来你都达到唔到嘅，即系你永远都好似捉唔到佢。 我觉得其中一样嘢系控制自己嘅欲望咯。 嗯， 唔系捉唔到，但系好似 keep 住要学习点控制咁样咯。 嗯， 例如食嘢，其实我到而家我有时都会好想狂食噶，即系食可能食完我晏昼嘅份量啦。嗰一下開咗個胃，好似啟動咗個胃之後，你好想繼續食落去嘅，真係好想好想好想咁樣。咁但係嗰一刻你就要去識得輔導自己啦。 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當你減肥嘅時候，你就突然間好多平時你可以忍口唔食嘅嘢，你會好想食，例如薯片、 我覺得呢個係人嘅人性嘅其中一環嚟㗎，尤其是我咧。铺半翼啊，即系唔俾你做嗰样嘢，你就好想做。你有得做咧，你又未必咁想噶。 系咯， 系咁，所以就系要挑，即系你要去了解自己。 嗯， 系啦，识得同自己沟通。例如其中一个减肥，就系、是、你唔好同自己讲啊呢、這个唔食得， 嗯， 而系你同自己讲，我哋迟啲先食。 系。 系好唔同， 或者氹自己。 系啊， 突然间而家画面闪过就系、是、我所有嘢都要迟啲先食。 慢慢，你始终都会食到噶，唔使太心急噶咁样。 好，我信你，因为我见到你之后，我就深信我真系迟啲可以食得翻嘅。 可以嘅。谁都失恋到大，下场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日待夜晚已长。 大，大人未算大。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不必讲说话，用沉默化解。姜子很渺小，别计坏，长不大，活在国际会败。 讲翻你首歌先，次元壁。但我想問一下咧，今次咧就係蘇道哲啦、Wyman 啦，同你一起去做嘅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咧，頭先都講蘇道哲，你都係佢嘅好朋友，係啦。咁但係點解咧？原來你哋係識咗咁耐啦，好似係咪有兩年啊？年幾兩年啊？ 我都唔知啊。 係啦，就係咧，原來一直佢都冇幫你作歌。今次呢一首《次元壁》先至係第一首佢幫你做嘅歌嚟嘅。係你平時就同佢傾開咁，喂，你咁耐識咗你咁耐都唔幫我整歌， 其實我冇諗過啫，只係純粹，即係我可能我一早同佢合作就係編曲啦，佢好好啊，佢編出嚟嘅嘢咁樣，咁留意佢編曲先嘅，跟住之後我直情有放膽俾佢監製咗我其中一首歌先，咁。所以我谂佢咧，我成日都谂嚟谂去，成日编曲同监制，我冇谂过佢作曲。咁、但系我公司嘅人就可能同佢倾咗之后，咁佢就真系写咗《次元壁》俾我啦。系啊，咁我先啊系、哦，其实我可以揾佢作曲嘅，即系冇特登谂起咯，纯粹系。 系咁啊，除咗苏道哲嘅作曲啦 ，Wyman 嘅词 ，Wyman 嘅词，今次特登带咗一啲嘅主题元素落去，就关一啲宇宙啊、时空啊、次元呢啲嘢落去嘅。之前有冇谂过 Wyman 系真系会加呢个题材，定系其实系你同佢沟通过先至会有呢个题材嘅咧？ 我哋系冇同佢，即系冇俾 guideline 佢嘅，即系冇俾框框啊 Wyman 嘅，咁就净系请佢帮手，俾咗首 demo 佢听，咁佢就自由发挥咁样。咁其实我都有谂，我有留意啦，又或者咁讲，最近年我发现 Wyman 都有好多系用新啲嘅题材，或者一啲特别啲嘅歌名，去即系写最近期嘅歌。咁所以我俾佢嘅时候，我都有心理准备系，哦，可能系同以前嘅嘢唔一样嘅，或者可能系一啲创新嘅题材嚟嘅。 如果系写怪物做主题咁，你点咧？ 我怪物做主题都冇问题嘅， 系啊，睇下点样 present 呢件事。 系咯，系咯，其实主题冇问题噶， 系 永远都系佢技巧点表达先系个重点。 嗯， 系咯，咁所以我喺初初揾佢写嘅时候都几期待嘅，因为好想知道啊。佢做咩法宝未出咧？会唔会用咧？定系写翻之前类似嘅嘢咧？咁样，咁所以我都即系收到次元壁嘅时候，我都有谂啊，我就觉得 OK 啊，但系唔知街上面嘅观众会接受到咧？一开始见到呢首歌嘅歌名，因为好似系一啲亦好远嘅事咁咯，或者好少人讨论嘅事咯。即至少我同我身边嘅圈子好少人讨论太空嘅， 系 暂时都 系。 系啊， 我迟啲谂住同你讲。 系嘛，好啊。 但系简单地讲咗呢一首歌，大概讲啲咩先？点样可以切入去爱情度咧？ 其实《次元壁》呢首歌咧，就系讲我中意一个人啦。咁但系我就唔肯定自己可唔可以同佢 connect 到，即系唔肯定佢系咪都中意我。咁我就好默默，但系有带少少积极同埋乐观嘅心态去等呢一个人嘅回应。好希望可以打破我哋中间嗰个隔膜咯，而 Wyman 就系用咗次元壁去比喻我哋中间嘅隔膜咯。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新鲜嘅主题嚟嘅，因为仲要陷落去爱情嗰度。但系我反而更加对宇宙嘅万物更加有兴趣。所以反而呢段时间我要同阿 Mac 猪咧，再倾呢一样嘢。林欣彤，你会唔会都即系觉得世界上真系会有呢个虫洞啊、时空啊？次元啊呢啲嘢咧， 会我觉得其实我对于好多嘢我都抱有一个唔会定佢啊，佢一定系点点点或者啊，净系得呢啲咁样。我成日都觉得呢一个世界仲有好多人未探索到嘅问题噶，例如成个宇宙咁样真系好远啊，好难啊，亦都。咁所以我觉得乜嘢都有可能发生嘅，真系。 我最简单嘅就系啲人成日问我信唔信有外星人咧，我成日都话信噶。 我觉得唔出奇咯。 地球都有地球人咯。 系咯。 点解其他星球冇其他人咧？ 系咯，可能好远好远好远都有一个星球可以养到某一啲生物。 系咯， 冇人知咁啊， 唔奇噶嘛， 系咯。 好啦，但系次元呢样嘢咧，我又反而觉得，咦，又好似几难相信，因为成日都会成日有人讲平行时空呢样嘢嘅。平行时空咧，大概呢啲人就会话，啊，這个世界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唔同空间嘅，除咗呢一个世界有林欣彤之外咧，其他嘅平行时空都有第二个林欣彤，甚至乎三四五六个林欣彤咁样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世界上面，你觉得真系会有第二个林欣彤嘅存在咧？ 哦。我对呢样嘢又冇乜特别话，哎，我觉得一定有或者一定冇，系 open 咯，即系如果有嘅话，我好想去揾佢咯。 系， 因为咧，我成日都好想知道究竟第三者角度同我相处系点嘅咧，同埋睇到我个人系点嘅咧。 系， 因为我成日觉得其实我好多人都系，其实可能人咧有好多次都唔系话最了解自己嗰个嚟，即系可能花成世。嘅力气喺唔同人生课题上面，其实就系为咗了解自己。咁所以我好想试下，我唔系林欣彤抽身咁试下同林欣彤倾偈啊、相处啊、望住佢行路都好，好想知道究竟我系点咁样咯。 我最低能度咧，我有谂过咧，如果我真系同第二个嘅彭咏仪去倾偈咧，我点样去解释我自己系边个？我已经谂到咁长远，你谂下都好难解释噶。我谂我吓走咗噶，我 唔 使 解 释 啦，已经，因为佢都相信有另一个佢噶嘛。 唔系啊，我觉得会有鬼 啊！哦，恐怖啊！你咁讲，死啦！我今晚瞓唔着啊！ 唔会嘅，唔会嘅。但系嗱，我想话啦，头先你都话你好想同另一个嘅自己沟通啦，你又希望真系第二个嘅你系点样嘅人咧？或者佢做啲咩工作嘅咧？ 我想佢同我一模一样先啦，咁我先会知道，啊，原来同我相处系咁嘅咁咯。 嗯， 佢做咩工作？我估可能系一啲都系接触人多啲嘅工作啦。我估，可能系我想做嘅空姐，之前想做，但系咧空姐咧，我而家都已经冇乜呢一个嘅 谂法啦。 系啊，因为我啲朋友做咗嘛，嗰阵时读嗰个课程，有好多人都即系真系投身呢行嘅。咁我身边好 friend 嘅朋友都做咗，佢哋话真系太辛苦， 好辛苦， 即系同想象中咧。即系以前觉得啊，空姐好会扮到好靓啦，可能套 制服 又靓啦， 又可以成日周围飞， 系啦，又可以周围去啦，又唔系日日都要翻工，有时可能一个月放假都放得几多啊咁样。 去到嗰边又可以隔好一段时间，即系你可以当佢系旅行， 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好辛苦嘅，有好多嘢。 嗯， 不过样嘢都有好有唔好嘅， 系。 咁所以而家就冇以前嗰个憧憬得咁紧要，但可能。如果真有平行时空嘅，我话唔定佢真系做 空姐， 系啦。 咁翻翻去现实世界里面啦，最后一个问题问林欣彤啦。喺现实世界里面，有啲咩人你最后系希望同佢接通到、沟通到嘅咧？ 暂时我最想咧，其实系我嫲嫲嘅，因为佢而家都仲系冇意识，亦都喐唔到，沟通唔到。但我就好挂住佢咯，即系有阵时探佢咧，唔可以同佢交流咧，我就觉得好可惜咯。即系最多只系我为佢做啲嘢，譬如我帮佢按摩下、喐下啲手脚、抹下面、喂佢饮水，即系只可以做啲。但系我哋冇倾偈啊咁样，我好想同我妈妈。再 connect 翻咯， 系，我觉得佢其实听到嘅，佢 connect 到，佢收到嘅，咁啊，因为你嘅歌词一样啦，总有一日咧，真系都可以再接通嘅，所以 希望系咁啦 ，keep 住正能量， 好， 今日 thank you 晒林欣彤上到嚟我哋朋友圈，拜拜， 拜拜。 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谢晒咩朱林欣彤，啱啱听过嘅系佢嘅派台歌《次元壁》。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会有音乐说。今日嘅嘉宾佢系蔡一杰，先听一节十二点新闻啦。